之前呢，常年她都是冲刺事业的女强人，所以呢，她是不太有机会在家里面下厨的。可是我妈妈很会做菜，她怎么样可以用不充足的经验值变成一个很会做菜的人呢？她很简单，她就每次都跟人家讲一个方法，她说我就买一本培梅食谱，然后呢，每次我要做一道菜，我第一次做一定100%遵照培梅食谱的吩咐去做。他说放什么，我一定什么都不敢改，就这样乖乖的做。像我妈做一次菜，我外婆就非常头大，因为我妈做完菜之后，那厨房哦，那个锅碗瓢盆放得像那个做科学实验的烧杯一样，就是每一个东西要精密测量这样子。就是我外婆说，不是都这样子抓一下抓一下就可以做出来了吗？我妈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子啊，什么酱油半杯什么这样子，就是非常惊人的那种厨房景象啊。然后等她做好了之后，她就开始吃，然后她一面吃就一面反省，傅培梅果然还是不太对啊，酱油怎么那么多呢，有点咸了。那她就回去在培梅食谱上面改，酱油改少一点，然后这个糖不太够，糖再加一点，然后以后他再做菜，再照他的修改版培梅食谱，这菜就每次都一定成功了。所以学生寒论也是一样，一开始同学一定要很乖很乖的就照书吃药，然后照书吃药久了以后，或者每一次你照书吃药，你就会发现要怎么修改，然后之后就会拥有自己的医术了。那就像你今天学做这个四川的风鸡，明天学做烤布丁，后天学做什么东西，这个不属于易道范围的中医啊。其实我们中医不是说方法方法吗？每一个方后面有一个法，对不对？这就是，那其实这个每一个方背后的一个法呀，就像你今天学做八宝鸭，它是一种菜的滋味，然后你明天做清炖牛腩，那又是另外一个菜的滋味，对不对？所以一个方背后有一个法，那我们照着《伤寒论》或者照着中医的很多古籍呢，就这样一个方一个方把它用到圆熟，那这样子你一个一个法也就同时几乎可以说是领悟了啦，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学法，而这个学法并不需要太高的智能，只是要你要乖，对不对？如果我妈妈不是这么乖的用培梅食谱的话，她在家里面想要当艺术大师，像我外婆那样即兴创菜的话，那大家就毁了，你知道？因为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修炼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只是一个礼拜跟中医相处2个小时的话，那我们就照培梅食谱，这样就乖乖的一道一道练，这样子的话容易练好哦，这基本功就是这样来的。那可是呢，另外我也曾经跟助教说过，如果我要说中医是一门易道的话，那对于同学来讲是不是会很残忍呢？那助教因为很多都有听过我，助教比较多都有听过我的庄子课，所以一听到易道两个字都觉得，就是觉得说你真的跟同学讲那个吗？同学会忽然减少很多。那我就跟助教讲说，同学减少也是我想要的啊，所以就让他减少啊。就是易道这个东西就很严厉了。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人的中医，如果就我们称之为一种功力，对不对？一个人的功力要提升需要什么呀？一定是需要心境提升嘛，也就是这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一定要提升才行。那心境要提升要怎么做啊？那要去除我执啊，就它是易道这个东西跟心灵的修炼是合在一起的东西啊，你不可能不修炼你的心然后得到功力的提升啊。那所以你真的在易道上面有所追寻的话，那个本来那是庄子课的范围了啊，也不是真的是中医的这个课要讲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哦，看病的时候心力非常重要。什么叫做心力？就是有的时候你能够把那个病人医好哦，你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刚好注意到他有那个症状，有那个问题，而那个刚好能够注意到跟刚好没有注意到，那个差别是非常微妙的。也就是你的感知力够强的时候，才会去感 感觉到那件事情。那那个东西不是我们一般中医照本宣科可以处理得来的部分，甚至如果是一个感知力比较糟的人，他学他就算，我跟你讲，金方派这个东西就像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你没有九阳神功当基础的话，你不要想练得好。就是金方派，金方派，你不要说学了张仲景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三秒钟搞定啊，就是问两个问题就可以开药，那东西是有他的那个医者的心力在后面支撑的。你没有那个心力的话，基本上你会误诊的，就是有那么多症状，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在我学生身上有看到那种状况，就是他的心力不够，以至于他对某些症状很执着，就是这个病人只有一个小症有点像桂枝汤，其他八个大症都像麻黄汤，他就会只看那一个像桂枝汤的小症，然后就说这个应该是桂枝汤才对，这就是他心情放不开，他心力被执着在一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办法开药开得很好，就是看到一点就随便判定。那因为我当然不会对同学要求这个，但是助教有人被我骂的话，我想助教都被骂得很绝望，因为我会觉得说助教跟我都会共同知道说心力要好起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说我骂他反省事情就结束了，这东西是需要更多的修炼在背后支撑的。所以一旦中医同时也是医道的时候，这要怎么办呢？因为就像是我昨天在礼拜六的时候跟同学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就是都是班上同学的例子，就是关于那个在临床上看到这个病的阴阳虚实的分辨的问题。那我觉得那两个例子都是因为有那个心力所以才能够分辨，而不是这个光是靠医术在处理的。因为以医术的话，那两位同学他本人的判断都是在医术上面是正确的，那多出来能够把他们医好的部分，那个是比较属于心理的部分。所以讲到医道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啊，我要跟同学讲的还是这个医病关系的话题啊。一旦到了医道这个领域的话，医道领域的人有医道领域人一定要遵守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呢，是我们一般过家常生活的人呢、非常不熟悉的。我们一般过家常生活的人不太需要去守那个规矩，就是医道领域的人啊，凡是遇到功力高于自己的人是绝不可以出言评论的。同学听不听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能够评论的对象一定是对方功力比我差很远，我可以用这个角度看他的，我们才能评论。那如果对方功力没有比我烂很多的话，医道领域之人是不可以对对方下评论的，这是一个规矩。那这个不可以对对方下评论这件事情啊、就比如说同学，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凡是你在报上看到的那种电影的评论都是影评人在写的，你几乎看不到 A 导演说 B 导演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也不会看到 A 明星说 B 明星演的怎么样，因为凡是一个东西进入艺术或者艺道的领域就会有这个规矩存在，就是同样是导演的话，我如果敢说那个导演好的话，就代表我在跟全世界宣称我比你厉害很多，那这样会被大家打死，所以没有人敢，这是艺道领域的规矩。那不是艺道领域的人就活得就很轻松啦，就像台湾的太太到大陆去观光想要去买东西，这个烂导游带我们去看什么字画，于是就指着那个王羲之的字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家幼稚园的小孩子都写得比这个好，快走啦去买东西啦啊，什么都敢讲，对不对？就是不是艺道领域的人日子也就轻松。可是呢，这个规则，因为凡是一个医术好的医生啊，他多少是活在医道领域之中的，所以他有这个规则存在。那这个规则包含到什么范围呢？包含到大陆啊，有一个教中医的人叫做王正龙，他也算是那种比较凶一点的老师了。那王正龙啊，他如果有学生下课的时候跑来歌功颂德啊，说哎呀老师你教的好好，我收获好多啊，王正龙马上就翻脸，他说我教的好不好不是你能够评论的，你是哪颗葱敢听完我的课还给我做一个结论，给我打个分数是不是？ 所以连学生说老师好厉害哦，这样都被他骂死。但是这种你们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很不近人情的一个反应，其实在义道领域这是真的存在的。我不讲出那些话不代表我没有那样想，我只是不太懒得得罪人了，你知道。但是我的感觉其实跟他是一样的，只是懒得讲了。因为我骂人是有我骂人的原则的，就是我一定相信这个人被我骂了保证会好起来，我才会骂他，否则他不会骂。我没有把握的对象我都不会骂，那不然的话浪费心力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义道领域中啊，绝不可以批评功力比你高的人。而这东西反过来讲，就是啊，你只要敢对对方的表现有所看法或者意见，就代表你在跟全世界宣称你的功力高过对方，这是义道领域的规矩。那所以呢，如果有同学拿一个什么某某医生开的药方问我说，啊，谭老师啊，你帮我看一下这药方好不好啊，需不需要改一下呀，那我通常都是比较凝重的说，这个我不能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别人拿的药单我跟他讲说这药单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给一点意见的话，其实啊，之后这个病人照我们这个业界的行规，对不对，就是我既然敢指点别人开的药单，就代表我在向世界宣称我的医术比他高，所以从此这个病人我就要包医，你知道，就是他必须抛弃原来的那个医生来找我。那在我不想接的时候，我一定不能讲这个话，对不对？那另外同理可证，就是说如果我写出去的药单啊，你拿去给别人看的，别人说啊，这药单开的还不错啊，或者说啊，没关系，我加一两味药，这样比较温和啊什么的，那这个病人在义道的领域，就是既然有人宣称了他的功力比我高了，那你这个病人我要为你着想，当然希望你去给功力比我高的人看，才是一种有爱心的表现啊，对不对？所以一旦你把我的药单拿去给别人批评过了，那这个病人再来，这位慈悲为怀的医生就会说，那你去找他吧，以后不要回来了。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逻辑，是这个样子，就非常残忍，可是他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呢，如果你把某某医生的药单拿去给另外一个人看了，然后另外一个人给两句意见，你要么就不要给他知道，给他知道的话你就转诊，就是规矩是这样子。所以这同学要记得，就这事情如果你不想被那个医生发现而被强迫转诊的话，你的药单就不要拿去做这种挂保险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叫挂保险？就像是我有那种啊，完全我刚刚说那种什么什么朋友，我觉得有朋友不太对，那个是那种偶尔认识他就想要拉我入直销或者拉我入什么银行那种那个好像不能叫朋友啊。但是那个人生病的时候，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生病，就会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说了一番他心目中非常属于挂保险的话。那个挂保险是义道领域之外的人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两个鸡同鸭讲，我基本上是觉得就这样没关系。但是他就跟我讲说，是这样子啊，我现在身体怎样一个状况，然后呢我去看了西医，西医说我应该这样这样做，然后呢现在因为你是学中医的嘛，那我告诉你我状况怎么样，你也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这样做，这样子呢我就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我可以判断我该怎么做。当我听了之后，在电话这头其实脸上挂满黑线，我就觉得说，你必须一个你的功力必须比那个西医高，而且中医的功力比我高，你才能判断我跟那个西医谁比较对啊。那如果你的功力是零的话，你到底在判断什么东西？就是你能够晓得吗？那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却很喜欢做这种判断呢，对不对？都很喜欢挂保险，就东问西问，然后把一堆意见吃到肚子里面来，然后到最后你还是没有那个足够功力去决定谁比较好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逻辑下的这种病人，那如果来到我们这些做医者这个人的面前，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啊？我们会觉得说，最好这种人赶快走了，因为不走不行，你知道。就像我从前有帮一个 帮一位师长看病啊、哦，他就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热情，跟我讲说：“小谭啊，我对你是100%的信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很有热情。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来跟我讲说：“小谭啊，我对你还是100%的信任，还是100%的信任啊。只是我的儿子常常告诉我说，不要去给秘医看啊。那我老公就说，你是不是那个医生到底行不行啊？是不是要怎样怎样？然后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说，你应该去给谁谁谁看。那我很苦恼，小谭，我该怎么办？”那我如果告诉他该怎么办，我不是要跟他身上平移的那些所有的背后淋巴核吗？那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啊，就是那种很会相信，就是很容易相信你的人，他也很容易相信全世界啊，到最后就是魔鬼八爪鱼嘛，对不对？每只手绑在不同的柱子上面，大家一拉就五马分尸嘛。那所以这样子的病人你到底能不能接，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那个医疗上的阻抗会很多的。所以那种所谓非常的心灵敞开，什么意见都能接受的病人，其实我们很怕、欸、那种很容易相信别人的病人我们更怕。那我是因为怕这种事情怕到极点的，于是就怎么样啊，就是到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吧，我们就来教书算了。因为教书的话，你好歹可以制造一些跟你思想上能够同步的人，你知道，就是感觉说，因为我这个人呢、啊，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乐意的事情，就是我很讨厌那种我是医生你是病人那种权威角色的关系，我也很讨厌那种我是教主你是信徒那种权威角色的关系。因为有一本漫画上面有一句话很重要，有一本漫画书上面啊，有一个什么队长啊，会把他的副队长杀死了，他杀死的时候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因为他说，因为你这副队长很崇拜我嘛，可是呢，崇拜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感情啊，所以我当然需要有理解我的人，不是希望崇拜我的人啊，因为彼此能够理解，我们才能够沟通，然后才知道怎么做嘛。所以我会觉得教书真的比看病快乐太多了，因为你到教书几个月以后，你课堂上面都是跟你聊得来的人，那你就不需要有那种好像对待一个白痴那样子就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那种问题，就日子过得很轻松。然后随着同学的进步啊，同学他们自己啊，因为我没有教的同学就急着就会自己去开发一些医疗法，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方开怎么样，有时候我只需要跟他讲加减一两味药就好了，真的很省力。所以教书比看病真的是幸福太多太多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那这个，所以呢，刚刚讲到这样的医者跟病者之间两边的这个感情世界的这种差异啊，不晓得同学能不能体会到，就像是有些同学啊，可能呢也是会想要说学了中医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可是我相信更多的同学会体验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家人并不喜欢被我们照顾，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同学都点头啊。也就是你学了中医之后，别人没有学啊，他为什么要相信你，对不对？那人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就是有一件事情同学一定要很基础的事情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人绝不是理解就会相信，人不想接受的事情就是不想接受，那个绝不是你跟他讲得很清楚明白他就会接受的啊，就是蛮奇怪的一种事情啊。就像是我可以很用功的把基督教的圣经看得很熟，然后听很多牧师讲道，我也可以很用功的去钻研佛经，对不对？可是我依然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者是个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就是理解了不等于你接受，哎，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平常在对待，就是当各位同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伤寒论其实就等于是帮助同学啊，从医术从零开始变成有医术，因为伤寒论是真的一个能够让人有医术的东西。那当你开始有医术，甚至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感冒啊，哎，一包桂枝汤一包麻黄汤20分钟就医好的时候，当然会有一种快乐想要跟别人分享，对不对？那可是呢，一旦你开始有医术之后呢，可能你就要面对到我或者很多其他人或者是助教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人喜欢你有医术哎。就是你会了中医以后反而啰里吧嗦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同学学吃补药，在家里面就几乎被家人追杀啊，从前不是很爱吃水果了吗？现在信什么邪教，水果都不吃了。然后像我在家里也是说，我外婆也是说，钟啊，不是你从前最爱喝可乐吗？怎么现在冰箱里面可乐堆积如山，外婆的爱心你都不要了是不是？对，就是就是学了中医就变这样啊，对不对？那所以就是不会比较受欢迎啊。那至于说你的我们的家人他会不会接受中医，那我刚有讲过，我们如果一个人是被恐惧所支配的，对不对？那哪一边带给他的恐惧比较大，他就会听哪一边啊，是不是？所以西医带给我们的恐惧比较大，那有我执的人当然会比较受恐惧的控制，所以呢就会听西医那边，这是一个人类的自然再自然也不过的现象了，对不对？那除非那个人变成一个心境不一样的人，否则的话他信西医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就像我那个宝贝舅舅血糖140就不知道要跳河还是要上吊了，那都就是那样子就可以那么紧张，那当然那种人铁定是西医的信徒啊，对不对？因为如果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人的心情上已经是那个结构了，然后遇到我这种家里面那种怪胎小孩，我就说140还好嘛，多吃一点嘛，然后他就觉得神经病啊，有人发疯是不是？就是幸灾乐祸加上讲话荒谬，就是谁会喜欢你啊？我基本上是很被讨厌的啊，我在家里面凡是关于医疗的话题最好不要开口，开口一定有人跳起来骂人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当你走入了这个中医这个小小的圈圈以后啊，那你再回到原来的世界啊，那真的是就是纵使相逢应不是啊，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变成一个怪人了。那当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怪人的时候，你在他的价值标准里面已经比别原来的你更加扣过分数了，那原来就已经不怎么欣赏你了，那之后他你干嘛之后更不顺眼了，那他为什么还能够听你的话呢？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价值基准的不一样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对不对？就像这种不同价值系统的这个彼此理解的问题，像前两天呢、啊、小助教跟我聚餐，他就讲一个故事，他说前一阵子啊有一个演艺团体还什么的叫做什么黑社会美眉、哦、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从来没看过。他说有一个黑社会美眉啊，这个批评那个你知道卡通漫画迷被称之为 Otaku 阿宅，就是什么御宅族，对不对？他说那个阿宅应该怎么样啊？ 很恶心， 很恶心啊， 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这个于是就引发这些宅人们的这个抗议啊。那我就觉得我这件事对这个抗议事情我的话是有两个想法了，就是抗议的那个宗旨是要要求尊重嘛，对不对？那尊重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常常觉得如果我要求的东西是尊重，那我就应该尊重别人啊，他说我该死我就尊重他就好了嘛，这样就要尊重就在我心了嘛，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啊、当然就宅人做不到就算了，这我能理解的。那个就是小众团体的悲愤啊，就是那种事情。那这个但是呢我说呀，其实这事情很容易能够体谅的吧，你想想看，身为一个时代这个什么 XYZ 世代的新兴人类的黑社会美眉，她心目中的好男人是什么？她心目中的好男人当然是第一个要有钱，对不对？对，要长得帅又性感，然后身体要干净没有怪味道，然后呢讲话要风趣幽默，是大题抬得出去，对不对？带得出去，然后回到家了什么，不但给我钱而且还会孝敬我的父母，对不对？ 就是这个人会是我们一家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公用司机跟便利物等等，那这样的男人就太好了吧，对不对？那在如果你把评分标准设成这样子的话，那个不喜欢把钱花在别人身上只会自己买模型的那些宅人们，那每一项都扣100分嘛，对不对？在他的判断人类的标准里面，这种人不去死谁去死啊，对不对？就像日本人的社会里面，这个阿宅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很低的，被鄙视的。因为日本人的观念就是人与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缘分，我们要珍惜人与人的缘分。那阿宅是封闭起来不跟你建立关系的啊，该有的这个礼貌都没有的。那在日本人心目中，这背叛他们最重要的道德观的，所以就是坏人啊，是这样的。所以阿宅就算不杀人不放火，日本人就会觉得这是坏人啊，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背叛他们最基础的道德观嘛。同样的，黑社会美眉也可以有认为什么是好人的标准啊。那你每一样都不符合他的标准，都是负分，你能不去死吗？所以同样的，外面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对于医疗这件事情也有他们的判断标准啊。那你每一件事都值得负分的时候，你能不去死吗？就要能够理解并且尊重啊，对不对？不要在那边悲愤啊，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悲愤的啊，因为他不相信你，搞不好最后是他去死啊，对不对？就不是我的损失，所以最后的赢家是谁，在到看到最后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好悲愤的。那我们要下课一下啊，对不起啊，讲一些比较无聊的偏执话题。